十一课，文化种族的大熔炉。对话。梅雨补习班家长日时间。 真可惜，补习班就要结束营业了，以后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。 如玉，以后要是有空的话，欢迎常来我们家玩。 谢谢。要是以后小明在英文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随时打电话给我。 小明的英文进步了不少，但他的越南话却退步了很多。有时候想想真气人，我叫他跟我说越南话，他偏偏不听，还是照说中文。 小明在台湾难得有机会说越南话，再加上他不肯跟他妈妈练习，慢慢的越南话就退步了。 小孩子如果能学好自己的母语，不但不会影响学习，在许多方面的学习上反而会更好。 是啊，就像我小时候在美国，父母跟我们姐弟在家说越南话，到了学校我就跟同学说英文。来台湾念大学后，我才开始学中文的。 哇，真难得，我以为张太太你是越南华侨，从小在家就说中文，所以中文说得那么流利，好像没有什么口音。 谢谢你的夸奖，虽然我在台湾已经住了十多年了，但也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来适应这里的语言、文化、生活习惯及价值观等。 你真是了不起，会说那么多种语言，又能适应那么多种文化。 他在工作之余，也常常去新移民多元文化交流活动中心当志工。 原来有这样的地方啊，当志工要做些什么事呢？ 在台湾，每个县市都有这样的活动中心。我能做的就是安慰那些外籍配偶，跟他们聊聊天。因为不少人有很多生活适应上的问题，例如想家、睡不着、寂寞、焦虑、后悔等情况，再加上语言沟通的障碍，也不容易和台湾本地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 台湾以往比较少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，所以社会大众难以接受和认同这些跨国婚姻移民。 是啊，其实美国早期也一样，另外也曾经因为其他国家的人口大量移入，忧虑会降低人口素质而歧视移民。 这些新移民的家庭和子女其实可能是台湾发展全球化的重要资产。 面对不同文化，我们应以平等、尊重、学习的方式来相互了解。 面对新移民时，如果我们把他们当外人，他们就会成为外人；如果把他们当自己人，他们才会用自己人的态度面对我们。所以态度真的非常重要。 我非常同意你们的看法，今天真高兴有机会跟你们聊了那么多，也让我对台湾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，真谢谢你们。 哪里哪里，也谢谢你这么照顾小明，要常跟我们联络哦。 生词一：一、种族；二、熔炉；三、偏偏；四、肯；五、母语；六、口音；七、适应；八、了不起；九、交流；十、志工；十一、县；十二、市；十三、外籍；十四、配偶；十五、焦虑；十六、沟通；十七、 障碍。十八，良好。十九，以往。二十，面对。二十一，冲击。二十二，大众。二十三，难以。二十四，认同。二十五，跨国。二十六，大量。二十七，移入。二十八，忧虑。二十九，降低。三十，素质。三十一，歧视。三十二，子女。三十三，资产。三十四，应。三十五，平等。三十六，相互。三十七，外人。三十八，联络。三十九，小明。四十，家长日。四十一，气人。四十二，照说。四十三，在之余。四十四，本地人。四十五，自己人。四十六，哪里哪里。短文， 多元文化新台湾。白如玉来台湾以后，因为在补习班教英文的关系，而渐渐的和一些学生家长越来越熟。张先生夫妇就是那些家长之一，他们都曾在美国念书，所以对白如玉特别照顾。在台湾，除了学中文和尝试多了解台湾的文化及社会外，白如玉也想多了解一些台湾这二三十年来的发展。每次补习班有家长日，白如玉都一定参加，这样就可多与那些家长谈谈了。白如玉听台湾朋友提过，台湾的社会结构这些年来产生了很大的转变，尤其是台湾人口组成的变化。听说现在每八个婴儿中就有一个双亲之一不是本国国籍，其中占最多数的是大陆籍与越南籍。以后这些儿童及其父母亲的总人数将会占台湾人口相当的比例，对社会、经济与政治发展都将产生影响。所有改变中，改变最多也是最根本的将是种族与语言的多元化。可见将来所谓的母语恐怕就不只是现有的国语、台语、客语与原住民语了。将来教育资源的分配与公平的对待就变得非常重要。学校不但要顾虑到学童的身心发展与适应，对缺乏课业指导的学童也要积极辅导，不能让这些学童输在起跑点上，失去了竞争力，甚至没有公平的发展机会。然而，从正面的观点来看，这种多种族、多元文化的社会也会加速台湾的全球化。另一方面，台湾地区的新生儿近几年已创下了历史新低纪录。 出生率已有明显的下降趋势。因为这个趋势会加速台湾社会的高龄化，对于下一个世代而言，将会是沉重的负担。将来不但生产力不足，台湾也很难与别的国家一较长短。台湾若要持续发展，就应该正视新移民的家庭问题，并尊重、欣赏多元文化，与积极面对其所带来的冲击。 生词二：一、渐渐；二、曾；三、尝试；四、结构；五、产生；六、转变；七、婴儿；八、双亲；九、本国；十、国籍；十一、大陆籍；十二、旗；十三、比例；十四、根本；十五、可见；十六、现有；十七、分配；十八、顾虑；十九、学童；二十、身心；二十一、缺乏；二十二、课业；二十三、指导；二十四、辅导；二十五、书；二十六、失去；二十七、然而；二十八、观点；二十九、加速；三十、创下；三十一、记录；三十二、明显；三十三、下降；三十四、趋势；三十五、高龄化；三十六、世代；三十七、不足；三十八、持续；三十九、正式；四十、国语；四十一、客语；四十二、最多数；四十三、总人数；四十四、起跑点；四十五、新生儿；四十六、生产力；四十七、一较长短；